我。 声音里的严肃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，下午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有分散性的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清兵们把场子收拾好，长茂手中提着明晃晃禹王神槊，再看高彦平。胯下压起一字墨脚赖麒麟，手中使一条化杆描金戟。这条大戟用盐水走了16遍是锃明瓦亮，那戟杆都有压卵出气。徐晃这9个人在旁边叉着腰暗替长茂使劲，但是众人呢也有点底儿，长茂没打过败仗，要怎么叫无敌大将军呢？实在不行还会冒坏水。但是今天碰上高彦平了，能不能赢人家这帮还不好说。就见两个人马打对头，高彦平把画杆描金戟一晃，长茂爷，我在您面前过过招，学两手，若有不到之处，望求无敌将军多加指教。哎，你甭客气了，帽子也有不到之处，也还望你指点。张家伙，长茂使足了力量，禹王神槊是抡起了变法。这一招叫泰山压顶，就听见挂命风声，呜！没想到高彦平没躲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横弹铁门栓，非要接长茂一下。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禹王槊正砸在戟杆上，把高彦平这匹宝马良驹震的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-7步，长茂这匹宝马啪啪啪也倒退4-5步。长茂一看有点劲儿，小白脸子赶上三国的吕布了，帽铁今天非得豁出来不可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二马汤帆戟槊并举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这一打可了不得， 上山虎遇上了下山虎，针尖对了麦芒了，100回合没分输赢。长茂打出世以来也没费过这么大力量，把个雌雄眼累的盔白甲介带冷袍松，鼻洼鬓角热汗往下直淌。再看高艳平也累坏了，前后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，黄豆粒大的汗珠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。高艳平心说，名不虚传呐，这雌雄眼确实不简单。原来听韩金虎说这小子就会耍坏，今儿这么一看他说错了，长茂有独到之处，无怪乎成名啊。这也就是我高艳平受我老师常备飘然走的真传，要换个旁人怎么能敌得住他呢？看今天这个意思，讨不了便宜。高艳平脑子这一溜号坏了，他使的这条兵刃化杆瞄金戟，这戟呢就是个大枪尖旁边带个月牙，正好禹王神硕那榔头卡在那月牙上头，甩也甩不掉，掰也掰不开，两件兵刃就搅在一处。长茂一看，得了，我叫你撒手吧。哎，撒手，拼了命他往我怀里带。高艳平当然不服了，阴阳扣住死吧，我就不撒手。嘎嘣嘎嘣嘎嘣，两条兵刃搅的是直冒火星啊，这两匹马啪啪啪啪啪啪直转圆圈，眼看就要分出上下来，把九位小英雄在旁边急的直跺脚，谁也不能伸手啊！你要帮忙那怎么算呢？这事儿就无所谓分高低论上下了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在墙头之上窜上一个人，这人喊喝一声：“艳平，你还不住手！”说着话，这个人飞身形跳进天井大院，抡起掌中的五斤拐杖，奔禹王陈硕和化杆瞄金戟的脑袋就砸下来。啪！多大的劲儿，硬把两件兵器给砸开了。长茂和高艳平正使劲儿，这一开不要紧，两个人全收不住了。长茂嘚儿啪在马屁股后头掉下去了，高艳平也是如此，哭通通摔倒在地，把长茂摔得眼前金星乱冒，心说是谁他妈这么缺德，茂爷爷非跟你玩命，又在地下一咕噜声站起来，横与王座定睛瞧看。高艳平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是谁，太不像话了，抄起化杆瞄金戟也要玩命。但是高艳平一看没敢，二次把戟放下，撩衣服跪到这个人的面前，嘣嘣嘣磕了仨头。那九位小英雄看得清楚，就见来人中等身材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上穿着黄布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半截白布高装罢了，穿着一双千层皮 开口就撒鞋，胡须散满胸前，条条透风，根根露肉，跟那银线一样。两个眼睛锃明刷亮，两只胳膊往下一落，能超过磕膝盖。特别这两胳膊特别长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高艳平授业的老恩师，常被飘然走左梦雄。要不高艳平那么害怕。高艳平磕完了头，一扬脸，师父您来的正好，快助弟子一臂之力，帮帮我的忙。呸！左梦雄吐了徒弟一口，冤家呀，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的？哎，你跟我学一下，我讲的明白。第一，不准你采花盗柳、尖刀邪淫；第二，不准你拿武术挣着秘心钱；第三，不准助纣为虐、帮扶吃食。现在你就犯了第三条了。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是非曲直、好坏你不懂吗？韩金虎是个什么人？马兰是个什么人？再说一句范歹的话，就当今圣上朱元璋，心术正不正？给了你官了，你有了地位了，你讲的不含糊了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啊，凭着我教给你的武艺，你要欺压天下的英雄，这还了得？为师今天我是绝不宽恕。说着话把拐棍抡起来，奔高艳平面门便砸，把高艳平吓得把眼一闭，完了。但是老师打他，他连动也不敢动。常被飘人走左梦雄从哪儿来？从高艳平家里来。因为多年不见徒弟了，很想念。到了紫金山的深山里头，到家一找啊，门锁上了。跟戒比林佑一打听，人们都给老头道喜，说老爷子，这回您这徒弟没白收，你徒弟露了脸了，现在当了镇国大将军了，前两天还夸官来的，皇帝陛下对他十分恩宠，现在他是一步登天，把老妈都接到京里去了，当官了。你这老爷子跟着也享福去吧。左梦雄一听，心中是十分的不痛快，因为像这种高人，你别看不当官也不在京城，耳目灵通，现在朱元璋、韩金虎的所作所为他是了如指掌，从心里头就不喜欢他。一听说徒弟跟韩金虎勾搭连环，受了朱元璋的利用，老头心里头特别不痛快，故此找到京城，偏赶今的比武。他一瞅着门前这个人，人山人海，想要进不那么容易，故此从墙上翻越而入，正好遇上长帽跟高艳平比武。左梦雄对这些人都熟悉，所以当面训徒，抡棍要打。长帽在旁边一听，这老头挺明白事儿，这是我们的人。哎呀，这么说哪能袖手不管呢？长帽赶紧飞身跳过去，把左梦雄的手腕子给抄住了。等一等，老人家先别打。高艳平也没想到， 长茂这人不错，还给自个求情啊。长茂扑通也跪下，老人家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这也不能光怪你徒弟，茂大爷也有不对的地方。我老爷子要打，你就一块打得了。把左梦熊也逗乐了，心说到底咱俩谁大呀？啊，你成我太爷了啊！知道这人说话不拘小节，故此也没怪他。赶紧伸手相搀，把茶帽搀起来。那田代标助人多会来事儿，刀过来给老英雄见了礼。老头这才到了大厅之中，众人也都跟到了屋了。高艳平不敢站着，直溜溜往老师面前一跪，师傅气儿还没消呢，连连认罪。左梦熊就把成婆厉害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他说你20多岁了，你应当明白事儿，别为自己的荣华富贵觅着良心。韩金虎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利用你？为什么荐举你当个镇国大将军？想用你这点能力，说句白话叫以毒攻毒，用你来治这些功臣。你现在上了当了，拿你当了枪使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要这么一讲啊，高艳平如梦方醒，汗也下来了，连连认罪，老师，弟子不明，罪该万死，您随便打我吧。长茂紧给劝，我已经明白了，那还打什么呢？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茂大爷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我老爷子消消气儿，消消得了。大伙这么一劝，把左梦熊的火这才给消下去。事实上左梦熊能真舍得打吗？那是像不像作比成样，假意的打叫别人看，要真打他就舍不得了。当时让高艳平站起来，先谢过常将军和各位英雄，要没有大伙求情，我不能饶你。高艳平一一谢过。哎呀，左梦熊一想，这年轻人啊，有时候反复无常啊，唯叫他们永结盟好，今后再别计较这个事儿。所以左梦熊想个主意，当面提出来，让他们拔寨结交，磕头拜把子。长老一听，乐得蹦起多高来，哎，太好了，我双手赞成，我也同意，太好了，我赞成，我乐意。高艳平更高兴，就凭自己的身份跟这帮人磕头，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。左梦熊主盟，这11个人冲北磕头，当了盟兄弟。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这个封建社会讲究这套，这一拜了把子，一磕了头，就好比异姓手足，往后就得多亲多近，比别人那近得多得多。当时呢，岁数往下一排，就属高艳平小成为老兄弟。按着生日和岁数，大家互相见过，重新调摆酒宴。高艳平就问老师说，您说韩金虎这么坏，国舅马兰也不是东西，马娘娘也不是好东西，现在老主还有点糊涂，那您说我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左梦熊说，孩子，我现在就跟你说吧，这一次来我要领你走，辞官不做。高艳平一听，好吧，弟子遵命。咱书不重聚啊，长茂众人回府， 高艳平挂印封金，跟老师是不辞而别走了。在当天的晚上，韩金虎找到镇国将军府，见着手下的仆人一打听，说你们将军走了。哪去了？不辞而别，连个字儿都没留下，跟个老头走了。那老头是谁？看那意思好像他师傅，叫什么叟什么熊，我们也没记清。韩金虎一抖了手，好容易找这么帮忙的，没两天慢走了，急忙回到宫里见马后禀奏了一遍。这马大脚一听是又气又恨，金虎啊别着急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，没有他当再请别人，遵旨。这马娘子跟韩金虎和马兰一商议，高艳平为什么走，叫长茂他们给骨子走的。这天子脚下要有这帮活爷爷，没个安定啊。马娘子跟韩金虎最后一商议，这么办得，给这帮人明升暗降，都把他们赶出京城，往后是诸葛宵夜。马娘娘跟朱元璋一讲这个事儿，朱元璋点头同意。才有一段书叫夜封十王。怎么叫夜封十王？这个事儿是晚上举行的，把常茂田代彪、朱永杰、徐芳这些人都找上来了。马娘娘代替皇上传下一道圣旨，加封他们诸葛为王。常茂本来是孝义永安王，这回是外加西凉王，让他领兵三千出镇西凉，于老为大梁王，给兵三千出镇大梁，田代彪为辽东王，带兵三千即刻启程，朱文质为济南王，朱文英为胶州王，朱穆英为云南木儿王。咱这么说吧，凡是这有能力的人全打发出去了。最后马娘娘一看一勺烩吧，把他心里头最有反感的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也给封了，封为燕王，镇守北地燕京，把燕王也撵出南京。他安的什么心呢？现在儿子朱标已经死了，他怕这燕王继承皇位，现在千方百计劝朱元璋同意他的皇长孙朱允文继承皇位。朱元璋呢到现在还没十分定下来，马娘娘心怀妒忌，所以把朱棣封为燕王，远远地打发走了，省着在眼前害事。这段书叫夜封十王，限令他们两天之中离开南京。大伙不敢抗旨不遵，这才纷纷率领人马各自赴任。那说他们各奔西东，将来怎么办呢？将来有段书叫燕王扫北，大元朝重新造反，驼燕帝挂了元帅，二次进兵杀进长城，这些小弟兄才有个联合大聚会，纷纷集中到燕王旗脚之下平定瓦刺国。那是后文书，咱不必再说了。但是这一封燕王，马娘娘忽然机灵一动，想起一个人来。想谁呀？中山王大元帅徐达。